五月天是蓝色的，张扬鸡蛋提醒你抬头看看天上的梦想与未来，他也会在你摔倒时扶你起来，鼓励你继续走下去。今天主播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他们的三首歌，希望大家听完后可以在其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印象。 我现在当时你幻想的未来里，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的如今，你顽固的神经消失在镜子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每个新的消息，每个人的际遇，每个故事的自己，反复地问着自己，这些年熬不比，你是否会担心，有什么是你永远不放弃。 下了

是一个特别新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我们重新定义年轻，创新未来的自己。FM 98.2兆赫，我们不同凡响，我们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收看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特别直播节目，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今天的节目的主题是生如夏花。那今天是北京青年广播开播的特别的日子，我们将在今天进行一个长达17个小时的特别直播的活动。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希望和大家一起在7点到10点，我和珊珊和我们的好朋友们会陪伴大家在早晨的这3个小时。 是的，要特别告诉您的是 FM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此刻您只要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马上体验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啦。 没错，那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和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搜索活力982。 是的，那现在在直播间呢，除了我跟水水，还有我们频率的另外两位主持人。 大家好，我是徐冉。 大家好，我是大佐。 早上好。 早上好，早上好。 一位帅哥，一位美女。 是的，我们现在呢是一个两位帅哥两位美女，现在在直播间。 Okay, 好， 然后现在在一个 对，现在在一个特别酷炫的全新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呢，请徐冉和大佐帮咱们介绍一下我们频率的这个新直播间，好不好？ 好。我们现在四个人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我们台专门为了我们青年广播的开播而重磅打造的一个酷炫炸天的一个直播间。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刚进到这个直播间来的时候都非常非常惊讶， 哇！ 很多是有被他震撼到，被他吓到，哇！ 咱们应该有四个惊讶脸， 一 进来， 三， 哇！感觉，因为我想这可能也是在全国第一间专门为一个广播电台去打造一个有这么多可视化元素的直播间。那我觉得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在山山水水现在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有生如夏花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大屏。这其实是有6块 LED 屏拼成的一个大屏，而且要告诉大家的是它有多炫呢，就是连 iPhone 8都没有的这种设计，就是无边框，就是太厉害了。而且这个屏不仅只能看，而且还能动哟。这个屏虽然看上去很大哈，但是它可以就是配合 未来，它其实是一个可移动的大屏幕， 它还可以未来配合我们的表演区，专门移动到表演区的那个地方去做更多的可视化呈现，比如说图片啊、音乐啊、视频，这都很简单了。对吧， 比如我们的照片啦， 啊，对，包括 我们的帅照啦，对吧？ 对， 有的相机变焦靠走，咱们家大屏是变地方靠推，它一会儿就能推走。 对，我们这海报以后就变成移动版了。 对， 那顺着这个手势，我们绕一圈来看。 好， 大屏的另外一侧呢，就是我们又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想象力真的是十足的，要特别丰富才能想得到。就是在大屏的那一边是一个表演区， 大家想一下，在一个广播节目里边，它会出现一个 表演区，它会有一个 表演区， 而且可能我们现在这个灯光没有打开啊，我们将来这个灯光再配合上了以后，就真的是有一种特别酷炫的舞台效果。 我觉得设计这个表演区，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广播台的主持人经常按捺不住自己表演的冲动， 憋坏了是吧？ 对， 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青年广播主持人的颜值。 那倒是， 是不是？ 对，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否认的。 对， 居然看了一眼大佐，然后说：“是不是？”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说自己颜值，是吧？大佐， 高的高的， 这块由你来。 啊，那我就接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表演区吧。 好，我来给大佐打个配合啊。大佐现在即将去往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表演区，它其实也是有麦克，还是有一个座位的，就是大家可以在这儿唱跳，我们的声音也是都会被录到。然后呢，现在灯光没有开啊，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未来灯光我们再打上，这就整个是一个就是各种元素都齐 了。哎，灯光开了， 灯光已经亮 起来了，说配合就配合了。 对， 哎，现在镜头是给到我身上吗？ 是的， 当然了。 所以 我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表演区啊、就是每一次有嘉宾啊，就是那种会弹会唱会跳的那种人啊，咱们就坐在这儿，然后坐在这个吧椅 上给大家专属表演、 给大家专属表演一下。你比如说我这抱了一把空气吉他，然后就来一首 Rocking Roll 一样。 不要比如说 我怕现在大早上唱一首 Rocking Roll 会嗨翻全场。 OK、现在不唱也没关系，一会儿给你机会好不好、 然后在大左前面，现在大左对着这两个就是镜头啊，还是专门为表演区设计的两个镜头。 对， 刚才我在其实 monitor 当中就已经能够看到这个镜头特别酷炫的一点，就在于它可以直接拿遥控就调节镜头的转向。 是的， 就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就我之前至少没有见过，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见过。就是、 没有。 对， 刚才是把大左从头到脚扫了一遍。 对，而且我刚才看还特意给了我们上面的灯光几个特写，就是它很方便。 给一个全镜头。 大左，你再不回来你就得唱歌了。 那我还是抓紧 回 去 吧。 所以说我觉得好像在听咱们广播的朋友好奇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直播间，也可以打开花椒直播来看一眼啦，搜索活力982。 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而且982这三个数字也有不同的意义，对不对？ 是的，九代表的呢是90后，八代表的是80后，二代表的是00后。我们也希望这三个年代的年轻人呢可以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在这么酷炫的直播间一起玩耍起来。 哎，我觉得我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问个问题啊。 好嘞， 就为什么这二是00后？ 因为是二 00年以后出生的、 对， 没有别的意思。 对， 有别的意思吧？我觉得好像能有更丰富的解释，是吗？徐然 啊，什么？ 我怎么感觉这是一个 坑？ 我怎么感觉这是一个坑？ 我以为是一个设问句。 其实我们是通过北京青年广播去聆听更多的年轻人的声音啦，80后、90后、00后，同时也诉说他们的声音。那今天呢，我们在第一个板块当中会从80、90、00三个年代来盘点最年轻的声音。那我们首先从80年代开始。 好， 我们快要毕业了， 祝贺你，祝贺你们走向生活。 什么时候再见面？ 在大学生联欢会上。 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庆祝会上。 不国庆十周年、 20周年、 30周年典礼上。 那时候啊，我们都变成老太太了。 还会记得今天吗？ 忘不了，永远忘不了。 在所有的日子都去吧都去吧的时候，在生活中我快乐的向前。那刚才这个视频片段呢是来自影片青春万岁。其实我觉得很多咱们父辈的人啊可能看到这个影片，对，都感慨万千。最后那段台词真 的 是的记忆犹新，对不对？ 没错没错，特别是用最后的那一段，其实我们就应该问说，哎，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相聚啊？ 国庆70周年，80周年， 100周年。 那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老太太了， 我也是老头子了。 就这样笑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电影就是对白总会有一种喊出来的感觉， 就是要 基本靠 释放出来自己的那个热情啊， 对不对？ 咱们今天也来释放一把热情好不好？ 好。 咱们盘点一下80、90年代的三个时代对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些影片和文艺作品。 撩人的时刻来了。 okay,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想看一下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的话，可以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酷炫炸天的直播间。 对对对， 还有四位，至少我觉得我们颜值在 average 以上吧。 低调一点 、对， 就颜值爆表。 好。 那今天冉冉给我们带来的你的80年代的声音是什么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呀，我就我一说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哇，就瞬间击中的那种，就至少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就已经被击中过一 回。我觉得只要我们听一下声就能瞬间被击中。 对，来给大家放一下。 是不是？好嘞。 葫芦娃， 葫芦金刚，等，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己先来两句？ 葫芦金刚可以说是我们小时候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 就是我觉得真的天天都在陪伴我们吧，应该是。 对。但是上次我也 出来了，葫芦娃来的慢了一点儿。 葫芦娃，你跟他们上一朵花，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是这个声音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熟悉，立刻想起了那七个小顽童，还有那一只大蛇精。 我们直播间也有一只葫芦娃，你们知道吗？ 六娃， 对， 六娃，六娃现在一直在我们的表演区在静静的守候着。 要告诉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六娃是咱们酒吧二的一位主持人， 对， 他在所有节目后场，好不好？但是他隐身，大家看不到哎。 他的心事也是隐身的， 是的。但是葫芦娃的确是有很多深刻的印象，而且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对葫芦娃做了细说， 对， 大家有了一些不同的这样的， 他真的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了， 对， 是的， 比 如 说， 就 是吧， 对，就是最近特别火的一幅漫画，就是有一个漫画家把火娃变成了帮爷爷拔 火罐，拔 火罐 的小朋友， 这是自带技能。 对， 而且可能葫芦娃当时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对手蛇精能够影响到 现在这么火， 现在的 审美， 一波人的审美， 对不对？ 对，而且就是刚才珊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是放了一张漫画的， 是的， 这个漫画呢就是四娃用自己的就是专属技能给爷爷拔罐儿。 对， 其实除了这一张漫画之外，现在这一个漫画好像是有了一个 系 列，是吧？对，水娃也有自己在当代的作用，包括那个蛇精，他其实在现在又找了另外一份职业，对吧？我觉得 什么职业？ 什么职业啊？ 网红啊， 就是网红，就是网红鼻祖， 网红 本人， 对， 网红 鼻祖。 我一直在想，五娃是水娃，对不对？那五娃是不是不可以进直播间？ 不可以，这就 是 为什么不邀请他的原因， 对不对？ 对， 因为 我们只能邀请到六娃了。 五娃不要伤心，好不好？ 五娃其实可以到导播间去，看着我们，看着六娃。 那冉冉带来的是葫芦娃，其实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可能男孩子更关注，但也有可能女孩子也很关注了，就是变形金刚， 哎，酷炫了， 酷酷炫不酷炫？ 是的。 然后那个时候年轻的声音就是， 哇塞，你可以啊， 就是 你模仿的 是那种，就我模仿的是他变身的， 带来一段 B-box， 是他变身时候的声音对吗？ 前几秒的声音， 大家会以为自己的收音机信号出问题了吧？突然出现了， 没有，其实刚才是 信号中断， 自己在靠 模仿变形金刚。 那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变形金刚是以动画的形式，是打开了很多人关于那种机器人，然后关于那种器械的那种变形的大门，对不 对？ 对，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才刚刚知道，哦，原来还有一种玩具可以是这样的，可以一种动画片它是这种形式的，对吧？ 没错，然后男生也第一次觉得说，玩具不再是只有女生霸占的洋娃娃和 芭比娃娃， 开始有自己的玩具，对不对？ 但是那个时候变形金刚和现在样子很不一样，哎，我觉得 是 挺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还蛮。就是没有穿的那么好看了， 没错，还蛮动画的。 现在就超级酷炫，尤其是在做了电影版之后，也带来了这样的对比图片啊。刚才大家看到的是《 变形金刚五》最新的一集完结篇也正在上映嘛？ 对， 这个不是完结篇 啊，不是完，还不是完结篇， 还不是完结， 还不是完结篇， 永远未完待续是吧？ 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变形金刚大电影的一个忠实的粉丝，就是每年假期我都会看上那么两三遍 变形金 刚。对，然后今年就是。以为他，你看他的题目叫做《最后的骑士》， 对， 然后我就以为他是最后的一个骑士，然后就结束了，大家这个完美大团圆，但其实不是，就最后还他们还要再打一场，就变成变形金刚六了。 最后的骑士后面还有最后的英雄，最后的勇者， 反正最后的 最后的大 boss， 对， 就是 最后最后的最后， 变形金刚演不完，我们的奖品也发不完。 是的， 我们今天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日，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特别 的 奖品。 其实奖品当中跟变形金刚也有关系哦，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博活力982，转发置顶微博并艾特三位好友，发来开播的祝福。那本直播时段呢，我们的新媒体编辑团队将会从中挑选八位幸运的听众和观众，这些朋友将有机会打开 FM 九八二的开播大礼，其中包含什么呢？听好了，繁星戏剧村的经典话剧门票，还有万达影城提供的电影票，还有变形金刚的公仔套装，所以赶快行动起来，关注活力九八二吧。 没错，那 大佐在旁边已经激动爆了， 大佐可能要去就是 发微博，是不是？ 我可能要自己发微博，自己圈一下自己， 记一下你自己，好不好？然后今天同时也是九八二第一次和大家正式的见面，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与我们互动。那本段的直播时段打赏的前五位朋友就有福利啦，您可以获得我们特别定制的九八二活力大礼包，那包含什么呢？包含九八二限量版的 T 恤一件，限量版的帽子一顶和特别定制的环保布袋一个。那同一天呢，同一位金主只能获得一个礼包。 是的，在直播平台上的金主呢，你听好了，刚才听说 咱们的直播间已经炸了， 真的， 咱们四个给大家问个好吧，好不好？ 好啊， 各位花椒直播平台上的金主们， 金主们， 大家 好， 小米刷起来了啊！ 哎呦，那种 有一种过年的感觉， 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 行？ 行 不行？ 是不是？ 老铁，双击屏幕下方666啊！ 对对对，一波666刷起来了啊！ 是的。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是80年代，对不对？那今天大佐又给我们带来你关于90年代的记忆。 对，因为咱们四个在座的主持人都是90后嘛，对吧？都是属于年轻的一代。 不好意思， 强 接话， 看到这边有三个点儿， 强排 啊！强行拉低一波这个年龄差。 好， 这个说到90年代的年轻的声音，其实有太多太多的声音，包括电影的声音，还有歌曲的声音，但。 是的， 今天带来的呢，就是一个， 老少皆宜， 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就是《泰坦尼克号》，叫《铁达尼号》。就是他可以说这部电影是启蒙了我年轻时候的爱情。 哎呦，看一下， 想说 看一下大佐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冰山起源的爱情观， 这是一种 挺好奇的， 多么矢志不渝的爱情观。 因为当时在东北天冷，所以由冰山启蒙的。 好吧， 主要是因为天气。那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泰坦尼克号的选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回顾一下那段经典。 看到我的 又是惊讶脸，对不对？ 就是要搞事情的小眼神。今天我们不是有这个表演区，对不对？ 对。 刚刚某位同学过去也只是就是展示了一下，这怎么能行呢？对不对？ 而且后面还补充说，这部电影启蒙了我的爱情观。 哎，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了。 这样吧，我们就给大佐一个机会，就到表演区。 那个，请收回你那个搞事情的小眼神，好不好？ 不，我 突然才听明白， 我们要拿搞事情的小眼神看着你。 大佐 ，OK， 我们今天是开播日， 开播日 怎么样也要。奉献一下， 奉献一下自己在这个演播室的 表演首秀、 荧屏首秀，对不对？ 居然你不要给大佐挖坑，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般都是你自己跳。 你看啊， 大佐， 这个 我觉得是不是？ 刚刚水哥说的这个，既然是荧屏首秀，它里边是有 Jack and Rose， 是的， 两个人的。 那好，你去邀请一下珊珊，让 大佐 珊姐 这么远， 太远了啦。 那好，那这样吧。你看，大佐， 你怎么还讲条件呢？ 怎么对，还没讲条件呢？ 是朋友 被大佐抱一下是怎么了呢？ 大佐就没想邀请我。 水哥，我是不是特别配合你 的眼神？ 来， 大佐，你要必须让徐然表达出你真挚的邀请， 要真挚的 邀请。不邀请我，不是因为我离得远，而是因为我丑。 这种自黑的主持人我可以了啊，这种自黑的主持人 豁出去了， 好，豁出去了， 豁出去了。 大佐，我们去表演区给大家。 Rose, look my eyes. Jack, 走吧 ，Jack。 Jack 要绅士一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在表演区看到的是这个美丽的片段。 哇 ，My heart will go on。 我们这个话筒也是可以用的。我张开是吧， 在表演区大家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哦。 今天其实我跟大佐都是我一回头，因为我其实官方身高有1.70米， 你实际身高1.72米， 一回头大佐还比我高半头，也很惊喜啊。大佐来吧，那这样咱俩给大家呈现一把，山寨一把铁达尼号当中的这个 飞船的镜头。 对， 这个船脚的镜头啊。 来，哇，现在 大佐 是环抱着徐然， 我要飞起来。 徐然张开了双臂， 我想上天。 你上天，我拉不住你啊。 为啥呀？哎，你能 道我为啥咱俩就变成这种方言版了吗？ 这个可能是以前节目的日常效果吧。 对，所以也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就除了我跟大佐可能会在这儿给大家表演之外，就今后我们的嘉宾也都会在这个表演区给大家呈现各种 各样的 片段。对，无论是电影片段还是就是话剧的片段，总之我们这个表演区是会呈现出非常非常丰富的视觉效果。如果大家现在想看一下呢，也可以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酒吧，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表演区的情况了。 没错， 谢谢。对， 好，赶紧回来吧。 谢谢大佐。 我搞事情的小眼睛就流出了这个感动的泪水。 但是我就要跟大家重申一下，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不是东北的啊。咱们应该来一段您倒是跳啊。 OK， 我们两个是不是要拿出我们两个酒？ 当然了， 你们的诚意在哪里？ 刚才大佐、 就是、 看到我搞事的小眼神没 看到了， 看到了，看到了。我们带来的这个年轻的声音是《还珠格格》。 我的妈呀，这真的是、也是勾起了各种各样的青春回忆。 没错，那今天我和珊珊会带来其中的一个小对 白。完了，我要入戏了。 对对，是尔康和紫薇之间的。 马上就要入戏了， 把你首先露出来先。 好的，来。 一个小的， 这才是温情的，是温情的，就是在书房斋里面，尔康有一次回来，然后抱住紫薇说悄悄话，你们一定记得。 好， 好， 我是尔康。我回来了， 我知道。 你快 好，全剧终。 我是紫薇，好了，开始拍吧。 想你的那段、 好的， 尔康，我回来了呀。 好， 欢迎你回来，尔康。 紫薇，你想说什么？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哎。 那你需要跟我说一句悄悄话吗？ 你背错台词了，是谁？我跟你完整的演绎几遍，我就是《还珠格格》迷，我本人就是， 我 跟一人分饰两角， 我跟 一人分饰两角。 我重新来，我重新来，我重新来。 好嘞， 你想我了吗，紫薇？ 不想。 那你有什么悄悄话想要告诉我吗？ 有一句。 是什么？ 刚才那句不想，是假的。 哎呦我的天哪！ 怎么样？感觉是不是很酸爽？ 天哪，真的，我觉得如果有特写的话，能不能照一下我身上的这 鸡皮疙瘩？ 真的。 你知道好多经典台词我都倒背如流，包括有一次小燕子跟五阿哥说特别可爱，但是特别特别的温馨。实际上他说，我刚才路过了好大一片柿子林，我本来想偷一颗，可是记得你不喜欢，我就一颗都没有拿。好温暖呐、 所以刚才你们俩说错词，我就觉得不对， 很没有 这个。 对， 可是他会陪伴我们每个暑假，所以太熟悉了。 没错，没错。那刚刚是《泰坦尼克号》和《还珠格格》来自90年代，那来自00年代，我们也选择了一个大家都超爱的声音。 大家都知道这个声音啊， 这绝对是年轻的声音。 我觉得对于这个声音来说，应该现在就 应该是男女老少都知道的一个声音。 对，对，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 是的， 《 青春修炼手册》。 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 就我们 是不是 跟着一起摇摆起来？ 因为我们就是零零后本人嘛。 刚说一波完九零后，然后又变成零零后， 变得特别快的主持 人。我觉得今天跨度最大的是我，一个80后，生生先是被大佐拉到了90后，我也就算了，好歹也就差个两个月，就被你拉到00后，确实觉得隔得有点 差的有点多。 你记得你是从青春万岁过来的吗？ 对， 你是从青春万岁过来的。 是的， 我们80年代，好吗？ 那好，这个时段呢，咱们盘点的是80、90、00年代的一些特别年轻的声音。最后，徐然和大佐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吧。想跟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有什么想说的吗？今天 简短的说一句， 对，今天是我们青年广播开播的第一天， 对。 但是我相信这个第一天会变成很多个每一天。 是的， 我们会在大家的周围给大家尽量的用我们年轻的声音，甚至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都会在陪伴着大家。希望大家每一天也都过得非常年轻。 对， 虽然说的太棒了，大佐呢？ 对，其实从做到这个新直播间的第一刻开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就已经开始向所有全世界的年轻人来宣扬我们的这个年轻的精神，还有我们年轻的声音。然后外加说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小心理，做到这个直播间的第一刻起，我就想对大家说，我好爱工作呀。 我要工作，不要来我工作。